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这是旭晨，这是郎静，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三头骷髅鸟秦凤带着回天道长古玄真去探三阳观，结果秦凤失手被擒，古玄真逃离了三阳观，却在岛上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隐逸山庄的路。那么这一回古道长究竟能不能够脱困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这万龙藏风岛里有一家办白事，谁家呢？小韩信、陆广元他们家 啊。 小韩信、陆广元让佟林呢一宝剑给宰了，投身两分。他是万龙藏风岛四大军师啊为首，那么就包括桃园这些人进万龙藏风岛，还都是这小韩信、陆广元一个一个给请进来的。陆广元这一死呢，西安侯啊很动心的，在这个万龙藏风岛啊大办白事，要解解心疼。那么这个陆广元呢有一姑娘，自幼随父习武，这姑娘呢还有个美号叫九朵菊，陆素琴。这个陆广元还有个外甥女儿，自小呢跟着表姐一块儿跟舅舅练武，只不过这个能为比陆素琴呢稍微的差着点。陆素琴的把式不错，他父亲这一死呢很悲痛的，西安侯呢特别的抚恤，高达灵棚，可就有这三个叔父啊，哎，小陈平、小诸葛还有九头鸟岳金良这几位把陆广元阵亡的这个事情呢告诉陆素琴，谁是你的杀父仇人呢？就是佟林。陆素琴呢就知道了佟林把自己的父亲给杀死了，打算着要替父报仇，上哪儿找佟林去呢？哎，今儿来信儿了。来什么信儿呢？说现在有一个古玄真呐带着一船人进了万龙藏风岛了，现在就在情都基石宴贺的隐逸山庄。 这内中大概有佟麟、佟海川。陆素琴虽然未知真假，总是要去探一探。九朵菊陆素琴可就把仨叔父给请来了，就是这个小陈平啊、宋锦莲、九头鸟岳金良，还有小诸葛孔亮。三位叔父来到了陆家，一看这搭的灵棚办白事啊，这两天就得替陆广元啊这个料理后事。那么以为陆素琴请自己仨人是商量这事，到这陆素琴可就提出来了，说现在我听说呀，佟麟、佟海川已然到李记山庄了，今夜晚间我打算告奔隐逸山庄刺死佟麟报复仇。三位一听，你瞧这姑娘心胸太大了，这广元大哥教这么一姑娘真有出息啊，胜似男儿。说养儿防备老，要我瞧养儿也得计，养女儿也得计。你真说养个十个八个的儿子都没出息也枉然，养这么一个姑娘就顶用，他竟然知道替父报仇。你看这姑娘家家的也不一定说呀他学过武没学过武，他总得呀有这么一份男儿之态。哎，说这家庭像陆广元家里边当然文武双全，哎，他从小就这么一姑娘，连这外甥女一块在这儿习武，他当男孩子那么养活着。就是一般诗书家庭家里边出了侠女了也不新鲜，当然有的他也不是练出来的，有的是惯出来的。为什么过去有这么句话叫穷养小子富养女儿，家里要有姑娘啊都盛养，小子差点没事，哎，外边风跑去也不管，姑娘不行，姑娘都惯着，说一不二，有的惯着呢也惹祸。您要听聊斋这故事太多了啊，我给您说聊斋里边这个故事怎么也得有十段八段的。有一段叫什么呢，叫少林寺，这我没跟您说过，少林寺跟少林寺没有任何关系啊，是临淄县这儿一姓邵的县长，所以这段叫邵临淄。临淄这地方啊有一员外，这员外啊有一姑娘，这姑娘啊嫁给一个李生，原文写未嫁时哎找了一个术士给这个姑娘算命，可订婚了还没嫁过去呢。这术士就说了，说您这姑娘我按着生辰八字一推呀，她有牢狱之灾，而且她得被动刑，她得挨打。这古人呢都迷信呢，你夜审潘红这书要不迷信说不了，你潘红要不迷信他不信这他能招吗，他得信。这员外也信，但员外一听这话真急了，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这姑娘有牢狱之灾还得动刑，这没有，大怒。但这书写得好，这蒲松龄写书写的是高翁啊，就这员外啊转向就乐了，跟这术士说，说你不了解我们这家庭情况，我是个员外，我们这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知书达理，小三从之四德，但是呢她嫁的这是洪门秀士李生吗，一个秀才难道保护不了的自己的妻子吗，他能惹什么祸去，说我们这姑娘要嫁一屠户，嫁一宰狗的宰猪的，嫁一妖媒的，嫁一灯牌子车的， 这可能没什么文化，粗鲁点，我们架一念书的袖子还错得了吗？所以你这纯属胡说，我也不跟你怄气，你玩去吧。他姑娘嫁过去了，嫁李生，好家伙，他这边惯的，到了李生那边动辄打骂夫婿，这都原文，跟人李家一通折腾，虐待人一家子。李生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上衙门给他告了，说外人能告他吗？这员外没想到，就是他姑娘这丈夫，他这姑爷给他姑娘告了，到衙门起诉书自己写的有文化呀。他告他什么呢？这一纸诉状说他到我们家不贤良，打骂公婆，打骂夫婿，到我们家怎么着这一大片儿。现在呢姓邵，就是这邵林子。邵林子一瞧愣准了，带来这船票呢也绝，这船票不下的李生他们家，下的娘家，让娘家爹把你姑娘给送来。原来一瞧就傻了，哎呦，当初算命的可算了，我姑娘牢狱之灾，而且还得动刑，这别介，我姑娘第一挨打受委屈受不了，第二我就输嘴了，我让俺家算命的玩去了，不成我得找太爷去。拿着钱带着礼物看少林寺来了，太爷您给我们留点体面，孩子我拉回家去好好的管教啊，我打我骂我也得管过来，姑爷那边呢我去疏通去，我让姑爷撤诉，您这边千万别传我姑娘道，您这一打呢我这脸子上不好看，我在县里边呢多多少少的这些年呢做过点贡献，您看能不能看着我的面呢把我们这姑娘饶这回了。这姓邵的脸也硬点，这是衙门，宫门之内哪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这下签票传你把你姑娘送来，至于说怎么发落我问他，你别管，你把你送的东西都带回去，没面。姑娘来了吓坏了，问了三两句话，也就是全招，你丈夫洋洋洒洒写这些都是你干的不是？都是，那就不屈了。这好，当堂杖责三十，臀肉尽落，把屁股上的肉全给打掉了，三十板子拿回去好好教育。人家算命的算中了，那蒲松龄呢，他说他写这篇特别高兴，他最后在《意史诗》里约这里边，他说义有贤宰，礼无悍妇。义呢，县城里边有这样的贤宰啊，有这样的县太爷，礼呀、啊、乡里之内并无悍妇了，就义有贤宰，礼无悍妇。哎，我们要每个县城的县太爷都这样，那恶老婆就都没有了。他这个喜悦之情呢，哎，跃然纸上。他说什么？他说孝治，治就记录啊，孝治，我是乐着写这篇的。那蒲松龄有点意思啊。那么这个老有观众问我，这《聊斋》您什么时候说？哎，这个《剑侠图》里边呢，咱加一下。这段叫少林姿啊，那这就属于没教育好的。您像人这陆素锦呢，这叫人陆广元教育好了。仨叔父一听，哎，不错，他这心态我们可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佟林身边的人哪个也惹不起呀、啊。你爸爸比我们哥仨能耐大，你这个能耐是你爸爸教的，你说咱们谁打得过佟林？到那儿去就是送死而已。 我们要说不去，侄女说我们三个人啊贪生忘义，四大军师一个头碰的地这是把兄弟，把兄弟大哥小韩信陆广元阵亡了，不用我当侄女的说，你们仨眼见得我爸爸的啊仇人在眼前，应当找他玩命去。那么现在我要去，你们还能拦着吗？一定是这话，哥仨为难呢。但是要去就是送死啊，那万般无奈就得老着脸子。大侄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同林之能非你我之辈所能敌。慢说他那还有几位侠客相帮，就是这个行卢居士的隐逸山庄南进，到了里边见着佟林，咱们爷四个一起动手，恐怕也不是佟海川的对手，徒费其力，枉费其功，空劳其神，又何必呢？能不能不去？山上的陶富帅已然调动人马，捉拿奸细，围住隐逸山庄，料想佟林人等是插翅难逃，那时皆自有公断。陆素琴一听，好，三位叔父，等着你们仨这篇话，料定了你们得这么说。他爸爸叫小韩信，姑娘这心眼比他爸爸一点不少。九朵菊陆素琴面带冷笑，三位叔父，我让你们三位跟我去，并不是让你们三位动手。怎么进他的隐逸山庄啊？别人进不去，姑娘我能进去。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早就知道老匹夫燕鹤有反心，单留下这么一条道能直达隐逸山庄。啊，哥仨一听，陆大哥料事如神，就知道燕鹤有反心。怎么样进他的隐逸山庄呢？哎，从左从右从下都去不了，我们从上走。隐逸山庄上的山峰之上，我父亲留下一盘大绳，顺着这个绳子直接就能到隐逸山庄里边。另外让你们三位跟着我去，不必动手，打算报仇赐死佟林，凭着就是我一股血性和一份机缘，论能耐我是打不过他，该找我爸爸在天有灵，他帮助我就把他刺死了，你们三位跟着去啊，做见证之人。这姑娘厉害，你这会儿再说不去是说不上来了。哥仨一听，哦，既然陆大哥留着后手呢，也没准儿姑娘此次前去就能够奏效。好吧，哥仨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大侄女，既是话说到这儿了，我们三个人现在各自回家，收拾好了，带着兵刃跟着你取密道，够奔隐逸山庄刺死佟林。一会儿的功夫，哥仨来了，姑娘也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满身的啊夜行依靠，背背着柳叶尖刀斜拉镖囊，带着仨叔可就出来了。出离了灵堂，够奔山上，漫山遍野慌不择路，难得九朵菊这心眼儿，他爸爸带着就走过一回，全都记住了，没有路愣走。来到了山头之上，大小几堆乱石，小陈平、宋锦莲、小诸葛孔亮、九头鸟、岳金良三个人不明所以，机关在什么地方呢？三位叔父一起动手搬石，大小的石头搬开了，嚯，懒龙相仿的一盘大绳就盘在了乱石之中，拽住了绳子头往外一倒，捋顺这盘大绳整个查一遍，因为多年未动怕有糟朽之所在，一看绳子还真不错，整个大麻绳完全拿油都给它走走一遍，除非你拿火点， 真要说拿雨把它给沤烂了，那得上百年，现在跟崭新的一样。把这股大绳完全倒出来一看，最末拉了这事儿，在山石之内凿着几个大铁环子，扎进去多深，勾住了这一盘大绳，十分的牢固，顺着山头往下这么一扔，姑娘可就不说话了，一点手让三位叔父跟着自己是盘绳而下，眨眼之间来到隐逸山庄之内。要没有这股绳子，想进隐逸山庄费了事了。走的时候还从这儿走，当初陆广元那设计可了不得了，绳子头扔下来离地一人多高，甭说有功夫，寻常之人走到这儿一窜就能够着绳子头，就算上去了，倒绳子就上去，到上头把绳子一收，你再想追着追不着了。爷儿四个蹑足潜踪来到了隐逸山庄之内，到了院子里边一听正房未有呼吸之声，那说老几位回来了，还都回来了，干嘛回来？等鸽子来了。这儿围了隐逸山庄，桃园一看没人，人去无功，桃园撤兵，燕鹤带老几位又回来了，准知道道爷在里边要放鸽子。那么回来之后一看信鸽没回来，那得睡觉啊，找人伺候年羹尧，单有一屋睡觉。这儿老几位盘好了腿，大家伙渐渐入定，调动气息运功，正在养神。姑娘到了，姑娘拿柳叶刀把门拨开了，巍然推一小份，三位叔父在后边瞧着。姑娘往里这么一看呢，嚯，屋子里人位不少，都是老头，就一年轻的，那甭问，这是佟林，恶狠狠端门捧着柳叶刀，蜷身蹲在地上可就进来了，要刺佟林。屋子里这些位全都察觉了，为什么？哪位都比陆素琴高得多。最难受的是燕鹤，情如居士燕鹤，他在暗处啊。啊，老头子也就是微微睁点眼皮一看，外边来个贼，这小贼端门进来还是个女流，捧着这刀可就奔着佟林去了。那甭问，咬牙切齿，横眉立目，他跟佟林有仇。老头子把这双腿由这个凳子上往下这么一垂，巍然往前一欠身，也就弹奏这么一声，什么意思呢？不能过去伸手拿，小姑娘，我这么大老头子一伸手，男女有别，我把你惊动惊动啊，你就蹦到院里头去了，你到了院子呢，我再追出去，能把你吓跑就把你吓跑了。老头存的是这么一份心。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别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奇迹，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来轻易的假期，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